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圣诞节一个属于团聚的节日，不要忘记和你的家人一起分享。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我是意思。 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蓝天雪地啊。今日呢就有咩人喺度呢？有我啦，这个流马队的代表阿谦。 我是阿 Kit。 同埋好颓啊，好鬼攰啊，今日 Wilson 嗱，好攰嘅 Wilson， 我哋唔好理你，留意阿 Kit 咧。阿 Kit 头先佢话咩？我系边个啊？我系阿 Kit 啊，边个啊？我系阿 Kit， 佢唔再话自己系热火队嘅代表啊。呢啲你输完波之后咧 ，Kit 啊，我系 Kit Way 加咗咩？原来已经有咁嘅事，但系新闻冇播噶喂。 点解嗱？点解佢而家净系认系韦迪嘅人咧，就唔认系热火嘅人咧？咁啊，试完咧啊，唔好抽咁准，过两个礼拜再，过零礼拜啊，过零礼拜之后再打多场。系啊，所以今日我唔会抽咁准嘅。 喂，唔抽还唔抽？咁其实上个礼拜咧，阿 Kit 嗰队热火队咧就表现好失色啦。咁啊，我喺个即系 Facebook 都有写嘅，喂，五场。就輸咗三場，咁呢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咁、那個成績都係叫做即係強差人意啦。咁但係最大劑就係、是，即係我已經寫咗話阿謙真係獨領風騷啊，大佬又嚼你。咁啊，嗰場就係流馬主場係咪？ 係流馬主場， 係主場咁俾佢贏咗啦。咁喂，你哋實有睇啊？咁不如你哋講下啦。 喂，嗰場我又好慶幸喎，自己嗰朝無啦啦放假。即係咧，時關 唔係底地放假， 唔係自己放自己假，真係無啦啦有假放，我就好開心咧，就可以坐喺屋企度睇場波咁樣。咁我留意到咧，首先我覺得嗰場波咧，其實我打嗰場波打緊嘅時候咧，我已經 send message 俾阿 Kit， 我就話：喂，呢場波就算邊個打贏打輸咧，我首先覺得呢場波係精彩嘅，而且個精彩程度咧係我覺得係比一般嘅常規賽咧，佢精彩在於佢真係 好集中嘅兩隊波都 好集中，同埋真係堅落。落啲真力下嘅，即係你好難期待話常規賽打到好似季後賽咁嚇咁火爆㗎嘛， 唔係咁近距離嘅應該。 但係呢場都有啲肉搏嘅味道嘅， 即係有啲打比味喎，直 情係。係啦，即係 當一場普通常規賽。阿 Kit 上一個禮拜你唔喺度，唉，你即係提翻起我啲傷心事。 係咩事咧？ 你有搞錯啊！但係幾條友仔熱火球咪圍住我，我只要稍微揀少少啫。系咁放箭系咁射我， 系即系你好似喺啲古代里面嗰啲妓女咁样，即系俾人发现咗你做妓女咧，就要喺个树底度俾人掟石头嗰啲啊。 系啊，总之系 仲要自己拣嘅，冇办法嘅啲嘢。 我冇办法，咁我唯有要代下你出声啊，咁样啦。咁啊，总之 佢入我数添啊，拉我落水。 我喺节目里面就呼叫你啊，谦你快翻嚟。我唔系 佢就话因为你上次输咗波，所以冇嚟。 哦，系咁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嘢，即系做妓女呢啲嘢就冇拖我落水啦。 呢个礼拜唔使啦，咁我 又講翻下，喂，究竟你覺得點解會贏到呢場波？ 我覺得嗰日最因為嗰場波咧，如果大家球迷有留意啦，未必個個都有睇到嘅，但可能睇翻新聞啊，或者睇翻精華，其實咧早段係熱火係領前嘅，而且係雙位數嘅領前一個一大段分數。 好似話最多 hit 住13分 十零分啦，係啦，印象中係咁樣。 十零分就好少嘅一場比賽，其實。 但係其實我睇完上半場咧，我嗰日個感覺係因為上半場咧，本來臨尾嗰幾秒之前咧，佢本來 hit 住十分嘅，就流馬嘅 Lance Stephenson 啦，呢個球員咧今年進步好犀利嘅，咁臨尾搏咗個入波上籃兼 and one， 咁追到變七分距離，好老實咁講，上半場輸七分咧，流馬係有啲執翻身彩嘅，即係以上半場嗰個控制戰局嘅情況嚟講咧，熱火係唔止贏七分嘅。因為熱火上半場咧就做咗一樣嘢，就係令到流馬好多 turnover， 而佢嗰啲 turnover 咧就唔係話流馬本身自己打得慌失失，而係真係佢哋嘅防守做得好好，即係譬如話阿韋斯啊或者阿 Wall Hubert 啊喺裏面攞曬位，你以為佢攞曬位㗎啦，真係咁掉個波落去好正常啊，咁啊唔係話掉到嚟看你啦㗎喎，但係熱火嘅球員咧上半場咧真係能夠打好個防守，令到咧一傳波嘅時候咧好容易就俾佢截到， 即係俾少少數字啦。你要講得冇錯喎。咁嗰日有兩樣嘢咧係咁 Pacer 發揮得唔好嘅，就其中一點啦，就係佢哋 turnover 好多啦，嚇21個。 你不如講下大衛韋斯一個人有幾多個啊？ 大衛斯七個一個人。另外即係亦都有個啞火咗嘅球員就係阿 Paul George 啦，自己一個人咧都孭即係呢個 turnover 都孭六個啊。咁佢兩個 Paul George 又好得意喎，你話喂唔係喎 ，Paul George 好似十幾分佢都攞 17啦。 其實咧上半場咧佢係除咗罰球咧，佢有攞喺罰球線上攞分嘅，好似攞四分定六分上半場。咁但係佢係一球叫做嗰啲叫做咩三波嘅進攻分咧，係一分都攞唔到嘅。 係咪俾人掹得真係好緊咧？ 冇錯，佢係當日熱火用嘅戰術咧，就係首先要封鎖咗 Paul George 呢個點，即係你見到好多攻勢陣型，佢連波都掂唔到啊！佢我印象中佢頭幾個叫做即係唔係罰球嘅投籃咧，都係好強行嘅揀起手嚟嘅，咁亦都唔命中嘅。咁呢樣嘢令到上半場咧，流馬隊個進攻咧係有啲攤緩嘅，因為佢哋始終 po 咗出嚟，佢哋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 但係另外一樣嘢，我想問一下，唔知道你覺唔覺得Pacer 其實有個習慣咧，第一節咧，我成日都睇到佢個投入感咧，其實唔重嘅。成日第一節咧，對任何隊咧，你都覺得佢哋開波嘅時候咧，好似架車唔係即刻攤得著咁啊！會唔會同呢個都有關係？另外當然 我覺得絕對有關係。嗰樣嘢有一日我就覺得我真係要讚下熱火嘅。 同埋我都想講，佢哋出奇地咧，頭一二節今場係特別打得投入。呢樣係我之前講咗好耐。 你講熱火隊， 熱火都頭一兩節直情係真係投入。你一開波第一次嘅防守，你已經見到熱火係好似 打緊真章 咁樣噶啦。咁呢樣嘢我諗係熱火隊即係可能球員成熟多幾年咧，嗰、那個心理啊同埋控制自己嗰、那個投入感啊，咁呢樣嘢係絕對比流馬隊係優勝嘅。咁但係去到下半場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逆轉咧？我覺得歸咎於兩大因素。第一個咧就係熱火嗰、那個嗰種咁樣嘅防守方式咧，以佢哋而家老咗兩年，即係比起第一次攞冠軍嗰陣嘅體能咧，其實係sustain唔到嘅。尤其是佢哋對住嘅都係活力好充沛嘅流馬隊。咁你見到佢係唔能夠再咁樣封鎖 Paul George， 即係 Paul George 下半場入咗兩個三分，另外又有啲中距離嘅跳投，其實都係因為嗰個防守已經唔能夠咁樣去 mark 佢， 因為太過即係用體力化， 係 追得佢好貼咁樣嚟 mark 佢。到下半場老實講，你再係咁樣打咧，冇可能 keep 到成場四節都係咁樣 mark 佢。 第二樣嘢咧，我唔知係Kit 有冇覺得俾呢兩個巨型男人咧，真係搞到有啲麻煩嘅。你知唔知我講邊兩個？ 知， 係啦，嗰兩個就係流馬嘅， 即係屈高長人咯。 係啦，屈高長人就係一個就屈高，一個大羅。 系啦，边个大啰？ 大啰梗系大卫韦斯啦， 细啦， 即系佢一个 pat 咁顿埋嚟咁样，真系好烦噶嘛。 搞到阿宝树就唔知点解闪开。 其实去到第三节咧，热火嗰、那个叫做个战情系几咁算叫做有啲叫做危急嘅。点解咧？ 对晒落去 防守上，佢哋系控。 阻止唔到 Warhilbert 同埋大卫韦斯，而阿巴迪亚咧呢个本身系又年纪大啦，又本身唔系四号位，唔系佢嘅擅长嘅球员咧，根本佢系顶唔住。 基本上佢队波即系出先发阵容咧系冇四号位啊，吓即系你叫阿保殊打 center， 你都知佢唔系呢个体力型或者系用身型打嘅。 佢唯一一个身型有得顶得住嘅咧就系阿公鸡头，啊即系基斯安达神， 即系起脚。 咁但係對面有兩隻咁高大大㗎喎，咁樣咁啊令到首先防守上呢係壓制唔到，因為 Warhilbert 嗰個係打得好好嘅， 突然間著返身 啦。咁令到阿巴利亞呢又體力又頂唔住啦，因為佢頂住阿大衛斯咁耐啦， 因為第一二節其實 跟住就熱火就焗住咗個調動啦，就係褪咗詹姆斯落四號位。咁詹姆斯去防守啊大衛斯嘅時候呢，咁就令到 Paul George 呢係俾邊個呢啊，俾雷阿伦抹啊 ，easy job 啦，真系雷阿伦嘅防守去抹啊 ，Paul George 根本对于 Paul George 嚟讲就好轻松嘅。 系，所以我见到雷阿伦都好辛苦。 系啦， 辛苦啊！你见阿 Ray Allen 嗰日其实得三分，咁 个三分仲要系其实垃圾时间嘅时候，大家即系最尾嘅十秒咧，大家以为停手唔打噶啦，咁然后韦迪就无啦突破分球俾佢射个三分，即系嗰三分其实系留俾最全场比赛最后一球嚟嘅， 即系可有可无嘅三分。 系啦，咁同埋嗰日咧，雷阿伦系上阵廿几分钟系火粒无收嘅， 所以我都觉得佢其实个领队啊，嗰即系教练咧。都有啲問題，我就唔知點解佢板凳嗰啲分配啲時間呢，我即係覺得如果你明知對大將嘅話，佢啲時間咪可以分配得再好啲。 有少少，我覺得除咗板凳啦，嗰日即係現在台嘅兩位評述都有講嘅，去到第三節呢，保殊嘅中距離死火呢亦都係一個死因嚟嘅，因為保殊呢個位打唔起呢，變咗更加啲防守係集中喺內線啊。咁其實流馬係守得幾輕鬆啊。系啊，咁样呢、這个雷亚伦有死火啦，即系你全部外线嘅 稍微高啲嘅外线，然后啲射三分球都死火。 系啦，下半场我印象中热火系冇乜点入个三分球 嘅。我都唔系好想批评呢个勒布朗嘅，只不过我系觉得，即系我可能佢真系做咗好多防守嘅工作，因为我上一集讲，喂，输咗两场，我哋啲分数或者成个统计数字咧，其实就唔係好，即係我覺得未到一個佢個升級球員或者即係差唔多呢啲咁嘅神級球員。 但係你要求佢要神級啊嘛，佢已經係升級 嘅。嗰日咁睇咧，我想幫佢平反一下。嗰日嘅情況咧就有少少係好多嘢立邦都做到，即係例如你要我守 防守啊， 得，冇人搶籃板啦，你要我搶得。 佢係搶得最多成場佢嗰隊啦，佢搶十四個，跟住冇啦，其餘就算阿保殊咗三個，即係所有籃板佢嚼曬啦，已經係有事防守。 係啦，俾我嗰個嘅情況呢就係、所有而家熱火需要人去做嘅嘢，立邦都係做到 咗啦。 但係問題係咁熱阿立邦得兩隻手嘅啫嘛，佢同時可以做幾多樣嘢呢？即係一開始你要防守 Paul George 好啊，我去防守啊，咁但係以內線唔掂喎，咁我幫內線守啦，咁邊個係守 Paul George 咧？即係好似一個詹姆斯要冚幾個煲咁啊。 其實我嗰日見阿威都。打得几落力噶，其实 唔系，其实又系嗰个老问题，打来打去都系打佢哋两个， 都系打咗成35分钟。咁以佢嚟讲，我觉得即系佢啱啱又病又话伤咁样啦，出嚟其实我又觉得嗰日阿威打得唔错嘅，咁其实分数又攞17分，同阿詹姆斯一样嘅啫，篮板6个，助攻系6个，咁其实佢都帮阿勒布朗即系分担咗一部分嘅嘢，咁只不过学你话斋，即系老实讲，就算佢两个点点咧，都其实都做唔晒成队嘢噶。 佢两个人唔可以打个十个人嘅，因为你要替补噶。你知 Ray Allen 啊、巴迪亚嗰啲，你根本我就唔知点解后生嘅永远对住流马嗰啲咧，都唔知啲后生唔知去晒边嘅喎，系。 我谂系啊，呢样嘢即系我相信两队都未出晒真力嘅，始终咧大家都唔会将即系主要竞争对手嚟。 同埋流马就嘢中意中住佢哋心口，硬系中意。 但系热火就真系要谂下啦。咁倒翻转头，流马都有佢嘅弱点嘅。流马弱点就系话，当你遇到一队咁，尤其是第一二节嘅时候咧，对方即系咁有经验实力都咁高嘅球队咧。佢係能夠令到你嗰個進攻咁唔流暢。講真，如果唔係嗰兩個高佬救返佢哋呢其實上半場如果落後得太多嘅話呢，下半場體力下降都可能追唔返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嗰個其中一個關鍵係有少少錯著，即係幾球波都係咁樣錯著，令到流馬唔使話落後更加多。如果上半場係能夠令到流馬落後再多啲分數嘅話呢，我相信個戰程就唔係咁樣㗎啦，已經。 咁下个礼拜又嚟多场喎，佢哋 就喺我屋企啦呢次， 就去翻热火主场， 系啦。 你又有冇信心佢赢翻呢一场咧？ 咁我觉得佢一定要赢嘅，因为学似你话事斋，你到临尾东岸嗰时候，主场都系一个 優勢嚟噶嘛，我哋仲要對戰四場，咁而家只不過係一場啫，一比零啫。 我咧就認定低位先。點解我認定低位嗱？好少可嘅。即係仲要啱啱拆完夜賣都唔敢認咧。 下個禮拜唔嚟 咧 咩？ 唔係啊，因為流馬隊咧連隊幾場硬仗啊，即係我相信佢哋。喺呢段時間，即係點都好啦，點都會輸翻啲噶啦。咁上唔係，如果你話面子上贏咗一鑊，即係呢次再輸，你咪之前咪再輸呢次。如果輸翻俾熱火，亦都唔係話一個太大嘅問題。 同埋今次，我覺得，因為我今朝都有睇過佢哋嘅連續四場都喺翻自己度，就唔使周居勞動。其實可能都係一個 反而流馬就周圍走啦。咁啊，係啦。咁我會睇好熱火多啲嘅。係咯，嚟緊佢哋再要對賽，咁球迷就 入市 留意啦。 係啦， 呢場咁我會睇睇嘅呢場，即係我會喺部電腦嗰度睇睇，因為呢場就應該冇啲現在台冇得直播啊嘛。 喂，呢樣嘢真係有啲搞笑。 香港真係冇， 我真係諗都冇諗，因為咧嗱，上次呢一場對戰，咁我哇自己有假貨，咁好彩可以睇場波，咁啊嗱嗱聲就望下下一場幾時，自己又會唔會咁啱有假貨咧？咁啊點樣望一望，原來冇得播。即係大家如果你俾咗錢你睇英超，咁如果曼聯對呢、這個曼聯而家唔係好勁嘅，對唔住啊。 阿仙奴 而家對曼城，咁如果你冇得 過，今晚 你會唔會覺得你俾嗰幾百蚊個月好離譜呢？真係我就真係覺得真係好離譜，我諗都冇諗過流馬對熱火會冇得播啊！佢唔係淨係嗰個現在體育冇得播，連 NBTV 都冇得播，即係你再俾貴啲都冇得播。 咪就係、是、 除非你賣全年 pass 啦，咁就即係唔係敷呢個現在體育， 唔關現在事㗎啦，係啊。 咁我就真係覺得現在台真係你真係幾好嘢啊！真係即係雲吞麵冇雲吞都幾精彩 嘅。我都打佢問佢，佢話佢唯一可以嘅就係15-16年嗰個季咧 ，NBA 佢都係簽埋。所以佢就叫我放心呢樣嘢，你鍾意睇可以繼續。跟住我話，但你咪播我鍾意嗰隊波。 喂，搞笑喎！你15-16都係你嘅，咁你每個禮拜轉啲咩賽事俾我睇先？嗱，今個禮拜就睇唐鵝對山貓啦，下個禮拜咧就睇呢、這個紐約人啦，紐約人都好勁喎而家，全部睇呢啲。即係喂，大佬你收得人錢，可唔可以做翻啲嘢啊？ 咁佢又唔同啊，英超佢係另外即係。硬收你一嚿錢嘅，咁喂呢個 NBA 咧，其實喺佢哋台嚟講咧，係叫做你買個 package， 我係已經包曬喺裡面㗎啦，你個套餐嚟嘅。英超就唔係套餐，英超其實係另外再加錢先有㗎嘛。咁所以你冇得要求過咁多，真 係 NBA 佢都有得加錢加豪裝㗎。依家就係加完豪裝都睇唔到流馬對熱火啊！ 加完豪裝先有兩個台啊！ 加完豪裝先有兩個台，但原來兩加埋豪裝，總之你加埋大都冇啦。加埋大都冇啊， 咁啊冇辦法啦，咁 成四嚿幾歲一個月㗎啦，如果加埋大， 咁啊連埋英超連埋成子， 但係最榜首嗰兩隊冇得睇喎。 我唯有 講聲 sorry 咯， 用我自己嘅呢 pass 我睇完就再同大家 share 出嚟咯。 好老實咁講啊，我自己有啲心淡噶啦，我可能完咗合約咧，我真係轉呢 pass 算啦，真 係。喂，呢啲我哋商業嘅決定，我哋唔好參與住。 唔好講啲咁嘅嘢啦，大家繼續睇堂我對呢個公路啊。 咁睇貓。 另一個今個禮拜嘅話題咧，其實即係我再上個禮拜咪講 Kobe 出嚟之前點點點點啦，咁。出咗嚟啦，大家有冇睇过佢嘅表现系如何呢？ 我好认同先导斌喺报章上面嗰篇文章嘅，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净系睇个结果。我觉得在一个体育角度嚟讲咧，我觉得 Kobe 系值得尊重嘅， 系 即系有好多球员咧，佢赢过你睇下足球嗰边嘅奥运咁样啊，赢过啲嘢之后冇晒斗心冇晒性啦，即系个运动员要克服35啊。 三十五， 你既然攞过晒咁多嘢，你仲要再克服伤患，再出嚟嘅时候，喂，唔系队波已经砌好晒，等你嚟埋位、哦，而家队波系沉紧船嘅、哦，再出翻嚟啊，输咗波，大家又话我老嘢类似，即系呢一个咁嘅行出嚟嗰一步，即系踩落球场呢一步，我觉得首先已经值得尊敬，即系唔好话佢有几多人工啊，乜嗰啲钱本身都多到使唔晒噶啦，但系净系佢呢样嘢，我觉得净系对球队或者对佢自己嘅球员生命啊嗰种承担，我觉得已经值得尊重。 嗯，咁我其实就睇过佢呢三场，我有睇嘅，睇佢打嘅。咁哇，即系老细，我都算俾面，睇晒三场佢点打。第一场 出嚟講咧就係、是、對住呢個 Raptors 啦、速龍啦。本來嗰場其實有少少著數嘅，咁啊有少少機密嘢嘅。一來其實嗰場啊 Rudy Gay 其實就係 trade 嘅，啱啱本來出場嘅之前啊唔係好耐咧就你唔使打嗰場， 我哋著好咗件衫，摸翻佢， 俾咗第二件， 係啦， 唔係第二件佢第二度先攞， 咁先咯， 咁咪 唔係呢度俾你㗎，所以你應該你應該除咗得翻件黑色， 唔係佢臨出嚟嗰時話俾你聽，南美奇喺度啦，俾咗錢你我唔打啦， 大信封，俾個大信封你， 係咯，仲打 啊？ 啊未有大信封嘅，咁佢要轉隊啦，轉去呢個帝王隊咁樣，咁啊其實。让咗，即系就唔好话让咗，咁都叫做系其中一个主力啦，吓少咗得分啦，主力啦，咁另外咧就系 Kobe 话专登着翻咧嗰阵时第一代 Kobe One 咧，狂攞喺呢个系啊，又系喺速龙队攞八十一分， 2006年嘅复刻版啦， 嗰对版嗰对鞋啦，咁谂住即系其实我。同埋出場，喂，好型啊！播曬星戰音樂啊，咁啊，以個黑霸戰底嘅音樂咧，就出場。 英雄式回歸 係英雄式回歸嘅，其實我諗喺個成個舞台上面形象上面拱佢出嚟咧，好有氣勢啊！咁好可惜啊，嗰場真係老想。即係你明知嗰場自己唔係咁掂咧，就千祈唔好 浪到咁大啦， 浪到咁大啊嘛！真係波得太大啦，嗰個其實嗰場就真係衰鬼曬嘅佢完全捉唔到個節奏，咁其實我哋亦就明白嘅，係因為 Kobe 咧，其實嗰場俾講講啦，其實佢嗰日咧就有一個好高嘅數字，就係 turnover， 咁 即 係係啊，即係我覺得都慘嘅，其實有八個 turnover， 八個 turnover， 咁有八個籃板，四個助攻，同埋有九分嘅，係啦，咁。佢嗰啲分數唔好提啊，即係其實佢你完全 其實大家都預咗，唔會有一個哇好靚嘅數據。 但係嗰場我又覺得，如果我係阿迪哥東尼咧，或者 Kobe， 我唔會俾佢打28分鐘咯。老實講，十零分鐘 feel 下出嚟，話俾大家聽，我翻嚟 舉兩球 就算啦。 我睇完嗰場，我都覺得第四節都唔需要放翻 Kobe 出嚟。 我唔知係邊個，即係佢哋係講緊 Kobe， 即係咁有溝通過嘅，要打幾耐？咁但係我覺得嗰場 可能 Kobe 自己話要打。 我呢呢個 球隊個影響力幾大？ 即係呢個都係我哋之前嘅即係憂慮嚟啦，就話喂阿 Kobe 會唔會自己想打好多想 邊個咁攔住我？ 即係有嗰、那個嗰、那個佢有黑啦，或者，但係喂喺成隊波嚟講咧，最大劑咧就係佢我哋之前講過啦，你點樣適應個打法啦，又點樣去 配合翻個行軍速度啦， 行軍速度同埋咧啲隊友點去夾咧，係一個好大問題。喺呢場出曬嚟，除咗頭先嗰幾樣就係佢完全攞唔到節奏，但係我第一场系明白嘅，因为我话 Kobe 之后咧都comment 翻自己嗰场波系唔合格嘅，系攞 F 嘅俾自己 F 嘅。咁 F for 咩啊 ？F for 即系 fail 咁惊做咩啫你？ 唔系 真系 而家想掉你啊！ 咁啊觉得自己肥佬嘅，咁同埋佢自己即系讲啦，一个球员其实咧要进入状态，一个正常嘅球员其实系可能喺 summer camp 啊，同埋有 pre-season 啦、跟住同埋呢个到 season 头嗰十场八场咧，都系即系要等个球员去投入嘅，佢 miss 晒呢啲咁嘅时段系啦，喺佢嚟讲，佢话佢而家个状态咧，就顶笼咧系 pre-season 嘅状态啫， 系 咁啊。喂，大佬 ，pre-season 可能第一場定 pre-season 就八場先，咁你起碼仲有 pre-season 打十場嘅，哇，仲有十場先 pick up 到個狀態噶嘛？好啊，咁睇翻第二場咧，就對 Phoenix 新嘅，其實呢兩場佢走出嚟咧都有少少即係 兩場對手都唔算強嘅， 唔算強。咁當然話西岸就有大把勁嘢啦，咁同埋佢揀主場出擊。咁啊，我諗喺信心喺個 環境適應啊，身體質素啊，都係比較容易俾佢適應，係啦，唔會話又要周居勞頓咁樣。 其實第二場咧，你見到咧，佢好唔同噶，由 F 嗰個 grade 啦，去到 B grade、C grade 嘅，可以去到佢嗰場攞廿分，就 turnover 得翻三個啫，咁啊三個助攻啦，咁但係你睇咧。佢攞啲分數咧，唔係以前 Kobe 攞啲分數啦 ，Kobe 學嘅中距離啊、跳投啊，或者係飛亞威咁，同埋好多變化嘅散底啊咁樣，冇嗰啲嘢。其實佢都係走空位，相對啦，有一樣嘢安慰嘅，其實佢走位好多，佢跟隊波嘅速度咧都跟得上嘅嚇。咁、只不過你揾唔翻，即係仲當然你冇可能喺呢個 moment 咧，你揾得翻。嗰陣時嗰個 Kobe， 咁啊要睇睇翻之後點啦。但呢場話我同第一場比，我話哇已經 翻翻誒，唔好話十成啊，七成咁樣啦。 八軟靚拳咁樣。 係啦， 中咗佢幾嘢啦？ 你要打十拳嘅話，佢打七拳㗎啦，咁樣。咁已經係叫有翻啲水準，但係即係始終個進攻模式唔掂。但係好可惜，咁今日就第三場。咁啊， 硬拼添咁， 即係好。 今日講真啦，就 你最最 fit 嘅時候都死啊嘛，係咪先？ 最 fit 嘅時候都死啦。 你對住雷霆，但係最慘最慘咧，就係中途咧，其實之前一個消息就係、是、呢、這個 Steve Blake 咧，佢哋唯一剩翻嗰件嘅 point guard 咧，都傷埋，係仲要傷六至八個禮拜，即係話咧三傷啊，咩三傷？Steve Nash 傷咗。跟住之前， 嗰個仲喺球隊個， 喺度， 嗰個有間房㗎嘛， 有間房，同埋佢係專搭 Twitter 同埋 Facebook 嘅。咁另外咧就係 Jordan Farmer 又傷咗，仲唔知幾時出到嚟。跟住輪到 Steve Ray 都傷，咩事咧？我想問下，我都唔知點解，即係惡運。 冇曬啲家長指引啦，冇曬啲 PG， 冇曬 PG。Kobe 咧係要打呢個 point 單位嘅，咁老實講。作為一個即係佢嘅能力咧，係我覺得即係你佢有時都要自己帶波分波㗎啦。但係而家要孭曬所有一個 point 嘅嘢做咧，對於佢嚟講咧就有問題嘅。點解咧？因為一其實作為一個 point 咧，真係要稱職嘅 point 咧，要首先好清楚對波嘅打法。教練究竟我想點樣做，佢要好清楚，因為佢係一個發動成個組織嘅人。咁佢只係打咗幾場呢？打咗三場。咁佢會唔會最了解或者好了解點樣迪安東尼？ 始終唔係佢最強嘅位置。 係啦。 我諗佢最了解都係加數。 係啦，嗰套啊。咁呢個有問題。第二，作為一個 point guard， 佢需要了解每個球員嘅特性，同埋呢邊啲位置佢係最適合起手啊，同埋大家嘅走位。有想夾咗三場，會唔會識呢？亦都係唔，呢、這個問題好明顯嘅。 佢識都要適應。 係啦，好明顯嘅。第三就係佢落咗場，其實。我唔知道，我覺得佢落咗場之後咧，大家嗰個心，即係成隊波嘅心態咧嘅球員咧，係有少少唔同啊。除咗可能我唔知，除咗加數或者加數比較有經驗，我感覺佢對於佢嘅影響少啲，所以即係第一場咧有兩下咧都覺得佢哋生疏嘅嚇。佢話阿 Kobe 喺個三分線前面帶住波咧，揈咗七下手，喂上嚟做 pick 啊 ，pick 啊 pick。佢都仲未上到嚟，喂，究竟佢即係佢係咪唔知啊 ？Kobe 想點啊？定係真係太耐 冇夾過， 太耐冇夾咧？ 邊個嚟嘅呢個？ 但老實 嗌我 成隊波，佢係同阿 Kobe 最 friend 嗰個嚟㗎啦嘛，已經係咁，所以見到生疏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何況你同阿卡素都生疏嘅話，咁同其他你又點算咧？咁速度 OK， 速度佢跟得上嘅。咁啊，今場佢真係完全做翻個 point 位嘅時候咧。佢做到嘅嘢就係做咗助攻，做咗13個助攻。 你咁唔差、啊。 但係呢就由相對7個 turnover 其實係多嘅 ,ok? 但如果有13個助攻嗰、那個比率呢，我只係覺得叫啱啱合格囉。當然你其實你應該係低過即係4、5個 turnover, 係 對波就輸得冧冧冧喎。 得返係4分同埋都係嗰個問題啦。Kobe 呢其實如果一定要，我睇佢幾多場要 pick up 到自己啊。如果佢純粹係用一個咁樣嘅狀態，我想阿迪安東尼俾佢咁打法呢，係打十場，我覺得如果用即係 Kobe 係用呢個心態同埋呢個狀態打呢，就一定輸足十場啊。點解呢？我諗 Kobe 最大嗰個威脅咧，喂，佢有得分能力先。如果呢個 Kobe 咧，你見佢呢幾場嘅得分能力咧係低，同埋佢要去可能去好埋到籃打啲背籃攻，先可以走到去得分嘅話，老實講，我唔會再 double team 你，我唔需要 double team 啊，甚至乎老實講，你我可能會放膽俾你去射波添嚇。因為你知迪安東尼咧就真係好鬼死鍾意打佢自己個陣式嘅、一個高佬嘅啫。就搭即係阿卡素頂籠咧，可能係阿希爾 住齋噶嘛。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有好多肉佢都唔用嘅，因為例如有件輸咗好耐嘅豬肉咧，就擺咗喺度咧，就係阿卡文。11月佢已經係傷，即係傷完啦，係已經擺咗喺度，醫生話用得㗎啦，佢死都唔用，冇出咗嚟。係啦，咁啊阿卡文其實係唔滿意嘅，因為我過嚟其實即係覺得有少少作用，覺得自己有發揮噶嘛。喂，你一出都唔出。咁同埋咧，就算唔好話，就算好似阿 Fit 到，好似阿 Johnny Hill 嗰啲咁樣，出嚟嘅時間咧，講緊都係打十零分鐘。今場特別咗㗎啦，佢我見到佢有同阿卡蘇一齊出嚟嘅。之前但係都係打翻佢最主要嗰只羅漢齋咯。喂，我總之點都要四個出面，一個高佬就算數啦，我唔會再有啲乜嘢變化㗎啦。咁樣打咧，其實係死緊。因為 Kobe 就算喺出面啦，佢想攻咧都要空位啊， 要人保護啦。如果純粹要打翻你嗰手波冇問題，但你而家三隻跛咗喎。之前我有一集講過，咪話喂佢咗全部都 point 得得咧，射三分射到都沉沉聲啊，四成以上啊嘛。 阿央啊嗰啲。 冇咗喎，大佬，咁你話點算咧？可以，我所以就一好擔心佢哋波冇曬 point 得咧，跟住呢幾場，如果你個 Kobe 純粹做個 point 得咧，佢唔撚手啦嚇，咁亦都係咧，真係即係又你又演主債嚇，你又請個。这个呢 师傅而家和牛师傅都唔掂。 是啦，你说我请和牛师傅，咁而家即係而家个和牛呢唔係用嚟煮呀，係用嚟一即係摆喺碟旁边 装饰 装饰嚟嘅，阴公。 唔可以熬啲汁出嚟添嘛，斋嗰度。 你用托起啲斋呀，但而家最惨你啲斋都坏鬼埋嘛，而家係。咁我对。 即豆腐臭咗啲和牛啊，走嚟做旁边做装饰。 是啊，最大劑其實西岸呢，老實講啊，比東岸嗰、那個喂東岸 好爭難好多 嘅。係啊，喂，我哋話齋贏幾場輸幾場已經由最尾跳翻上 payoff 㗎啦嘛。西岸就唔係啦，老實講你輸多幾場，你想追翻 你想追翻幾場呢係好難㗎，因為你仲要對返曬咁多強隊呢，以呢個陣容以 Kobe 嘅狀態真係可以 食神都救唔返佢， 食神都救唔返啦，真係 咁樣處罰 咁啊，再留意一下啦。我覺得仲有即係點講？而家話冇時間又唔係冇時間，但係真係唔可以蹲太耐。即係湖人要即傳嘅問題實在太多太多。即係我哋由舊年講到而家，即使換咗陣容都好。咁啊但係我有一樣嘢，我真係講真嘅，高比拜恩呢個球員真係好值得球迷去尊重嘅，即係咁樣出翻嚟唔容易嘅，即係佢再點樣重建翻個球隊，或者重建翻自己嘅信心啊、實力啊嗰樣嘢，呢一步唔容易踏出嘅，一個喺高峰跌咗落嚟，再重新由頭嚟過呢一步， 咩重飛啊？ 係啊，好多人都唔願意做，反正我以前都攞過曬一切啊，咁咪即係其實 say goodbye 係好容易嘅，咁但係呢樣嘢我覺得呢個勇氣係好唔，因為佢可能真係去到埋尾都搞唔掂㗎。你明唔明？一隊球隊要重建，或者佢自己嘅傷患要去點點點，佢唔同大老師啊，大老師如果出翻嚟，佢仲有好多時間。 Nothing to lose 其實 後生仔都係 啦，係啦，即係就算佢話要改變打法都好，但係高比唔係高比，真係喺呢個黃昏嘅日落緊㗎啦。咁但係要去做一樣咁樣嘅事，我覺得點都好啦，真係希望佢嚇。繼續努力啊！ 其實個轉會市場會唔會幫到佢咧？嚟緊 咁，我哋嚟緊第二節啦，第二節翻嚟我哋會講下啲 轉會市場 咯 嚇。OK， 講一陣，第二節翻嚟再講。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